本部设在西班牙的朝鲜友好协会最近在网站一个朝鲜页上载了题为《五月的喜悦》《工人阶级的天下》等文章。文章指出，世界许多新闻媒体登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照片，第一时间一起报道了他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的消息。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遵循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一向推崇工人阶级的崇高一致，给劳动人民以莫大恩情。